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系列早已成为了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2018年8月31日，《碟中谍6》全面瓦解在中国公映，这一次算是系列作的首次，同位导演接连执导2集，而剧情也是一连贯承接上集，所以各位也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一个系列的5期节目，对于《碟中谍》系列电影的全面回顾，再去看这部影片才比较容易进入状态，特别是人物背景等等。当然如果您就是为了去看阿汤哥帅气执行任务，也请随意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动作影片《碟中谍》第4部《幽灵协议》。2012年1月在中国内地上映的《碟中谍4：幽灵协议》，主演依旧是汤姆·克鲁斯。影片延续了《碟中谍》系列的惊险剧情、高科技谍战等等元素。口碑方面，《碟中谍4》也是前5部当中最受北美地区媒体好评的一部。而票房呢，影片以6.93亿美元成为了前5部系列影片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部。在《碟中谍》系列的前3部里，汤姆·克鲁斯扮演的伊森多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碟中谍》第4部中，汤姆·克鲁斯的3个伙伴几乎是从头到尾参与了任务的执行。不过即便如此，汤姆·克鲁斯还是本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碟中谍系列拍到第4部基本上已经跟碟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一部当中没有悬念重重的搅局叛徒，没有特别挑战智商的逻辑推理，也没有什么复杂难懂的剧情，有的只是一场接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追逐和打斗。从片头那熟悉的主旋律响起就一路高潮，反倒是最后一场停车场大战因为终极大老板令人费解的纵身一跃显得有些不给力了。阿汤哥跟常见的银幕特工一样，最后成为打不死的小强。碟中谍第4部的片头用一根引线串联起电影的片段，有几分向第一部致敬的复古味道，不过整个影片当中更多的是对过去经典的调戏，比如没有能在5秒钟后自动销毁的任务，比如没有能完成的面具等等，这些调侃呢也成为每一个都抖得很响的包袱。碟中谍第4部也是很重视团队合作的影片，没有团队的配合，阿汤把终端机整个砸了也不能阻止核弹炸地球。并且像其他商业片一样，碟中谍第4部里充满了各种植入广告，而且植入得很明显。好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不可能任务情报局特工探员简·汉纳威和计算机高手班级执行一个任务，目的是要找到一份核弹发射密码。然而密码落入到职业杀手莫洛的手中，同时汉纳威也遭到了莫洛的杀害。情报局为了追回密码，让简和班级把超级特工伊森从兰卡监狱当中救了出来。伊森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要潜入俄罗斯克林姆林宫，获取一个代号克伯特的详细资料，因为他曾经担任俄罗斯的一级核战略师，并且企图买下那组丢失的密码。按照计划，伊森、班级和简顺利潜入了克林姆林宫，但是科伯特也很快发现了他们的秘密行动。于是科伯特在克林姆林宫引发了一场大型的爆炸事件，简和班级二人及时逃离，但是伊森和情报局成为了戴罪羔羊。俄罗斯认为是情报局策划了整个爆炸事件，因此情报局的部长找到了伊森。 昨天我飞到这里来接受俄罗斯总理颁发的友好勋章，现在我得飞回华盛顿向总统递交辞职书。我的首席参谋威廉·布兰特。 有笔吗？什么笔？ 说着，伊森在手上绘画出了爆炸嫌疑人的相貌。 克林姆林宫里发生了什么？ 他是参谋。 你想说我的判断有问题？ 欧洲男子，50多岁，6英尺，180磅，蓝眼睛，他是谁？ 画得很粗糙，不过根据描述，可能是 Kurt Hendricks， 智商190，在瑞典特种部队服过役，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学教授，专门研究核残局理论。因为他太疯狂，所以被迫辞职。 Kurt， 你得警告克林姆林宫 Kurt 的手上有核弹发射装置，他的手下已经拿到了启动密码。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看到他从军械库里出来，手里拿了个包，为了掩盖行踪，他引发了爆炸，俄罗斯人几个星期以后才会发现，得告诉他们。 他们不会相信的，俄罗斯人一定认为是我们炸了克林姆林宫。要知道，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不论对错，现在矛头都指向 IMF。总统已经签署执行幽灵协议，现在 IMF 不存在了。 那接下来呢？ 听着，上面要我把你带回华盛顿，国防部会把你诬陷成疯狂的极端分子，把爆炸案的责任全都归在你身上，除非你非常狡猾，在从这里去飞机场的路上攻击了我和 Brandt， 然后逃跑。 先生， 你会从一个我不知道的备用藏身处里抢走武器和设备，你的队员们也出现在那里等待你的进一步行动指示。 先生，你可能…… 然后你会消失。这次对话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目的。不过一旦你队里有人被抓或被杀，那么他们将会被定性为煽动全球性核战的恐怖分子。你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任务。你是我最好的特工，很抱歉你牺牲这么多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这时有人开枪袭击了部长的车，部长中弹身亡，而伊森和伯兰特也落入水中。后来他们设法逃到那个备用藏身之处，并在那里见到了简和班级。这时伊森已经确定亨德里克斯就是那个代号克伯特的人。 IMF 认为这个男人库尔特·汉德瑞克斯是个核极端分子，代号科伯特。今天有人看见他带着核弹发射装置离开克里姆林宫。两天前，萨宾莫洛在布达佩斯杀了我们的特工，抢走了俄罗斯核弹发射密码。情报说他36小时以后会入住迪拜哈利法塔的酒店。马六斯·维斯托伦是科伯特的助手，维斯托伦正在去迪拜的路上。要想使用发射装置，科伯特需要得到启动密码，所以他派维斯托伦去向莫洛买密码。我们的部长死了。 所有人陷入了沉默，只有伯兰特欲言又止。 总统签署执行了幽灵协议，全没了，没卫星，没安全屋，没供给，没支援，我们四个和车里的这些设备是仅存的战斗力。从现在起，没有人批准任何行动，如果要退出马上开口。目标是汉德克斯，现在只有我们能阻止他，所以不能有半点疏忽。一切跟他有关的人都对我们寻找目标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没人知道我们还在工作，他一旦逃跑就抓不到了。 说说什么计划？ 36小时以后，威斯托伦会从摩洛那儿拿到密码，我们不能让他离开酒店，但我们要靠他找到汉德瑞克斯。 只有拿到密码他才会回去， 或者他以为他拿到了。 我们的计划就是拦截交易，然后把密码调包，跟踪威斯托伦，找到汉德瑞克斯。 行啊，很简单，我们偷走真密码留下的山寨的。简，你扮成摩洛，把假密码卖给威斯托伦，大功告成。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从摩洛那里偷走密码呢？ 把他做掉。 对，做掉他，不过得偷偷的。 偷偷的？ 对，他还有用，得留着他。抱歉，我差点忘了，我刚才就是随口一说，别把我的话当真。 不能动威斯托伦。 行啊， 摩洛也是，他要为哈纳维的死负责。不过我们得先解决汉德瑞克斯。 就这样，伊森他们来到了迪拜。简假扮摩洛，给亨德里克斯的助手维斯特伦一份假的密码，而伊森假扮维斯特伦拖住莫洛。但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伊森发现维斯特伦和一个密码破译员一起来到了那家酒店，因此伊森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 重新编程需要多久？ 几秒钟。要干嘛？ 我们做个真的密码拷贝。 什么？ 这可不行，到22楼了。 拖住他， 我敬你二位。 你刚才说要干什么意思？等一下，你等一下，难道你想把真的核弹发射密码交给威斯特伦吗？ 是的，我们重新编程。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走火入魔了，脑子不清楚。不行，绝对不行。 伯兰特抢过了那个准备放密码的箱子，并把它提到了窗口。 好好想想，目标不是密码，是汉德瑞克斯。 给他假密码，让他没法启动装置。 这没用，对恐怖分子来说，失败不过是成功的彩排。 41楼， 今天让他跑了，明天他也会出现在别的地方，接着干，再也没有人会阻止他。我们就这一次机会，快把箱子给我。 你说的，我们绝不能有半点疏忽。 你是参谋，告诉我他没有别的机会再拿到这些密码。 50楼， 你告诉我今天来这里是他唯一的选择。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放弃。 这时做面具的机器出现了故障，伊森要用的那张面具全毁了。 不要了， 不戴面具了。 简，该走了。 伊森， 没别的办法。 你去见摩洛就不能带武器，要是你被认出来。 谁说他们见过？ 万一见过呢？ 无所谓，该死的，只能走这步了。 伯兰特把那个箱子交给了伊森，任务开始顺利进行。但是在最后关头，伊森他们被莫洛发现了破绽，而维斯特伦也离开了酒店。紧急时刻，简和莫洛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并把莫洛从大厦上踢了下去，而伊森也在沙漠之中把维斯特伦给跟丢了。然而伊森也发现了那个人并不是维斯特伦，因为他在争斗中撕下了那个人脸上的面具。而让伊森更加疑惑的是，伯兰特身手敏捷，而且总是对简和班级指手画脚，并不像是一个办公室的参谋。因此伊森开始质问伯兰特， 一个身手这么好的特工怎么会是个参谋？我 我们都有秘密，不是吗？ 能不能说出来？等在这儿，我去见个朋友，我找人送你们出去。 Hendrix 呢？你的计划？ 原计划是我们一起阻止他。 那现在 改变原计划？ 等等，这就完了？ 你要单枪匹马去找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布兰特？ 我曾经去一个国家执行任务，秘密保护线人，一对夫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只是一个常规任务。三天后，我们听说有一群外国杀手要来灭口，不过我的团队掌握主动权，不怕他们。可是我总有点担心，我觉得应该警告这对夫妇，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不过上头有规矩，所以我没说。有一天，那个丈夫想离开饭店，出去跑跑步，于是我跟着他，让两个队友照看他妻子。等我回来，队友昏迷，妻子不见了。三天后，警察发现了他的尸体，只剩一部分了。后来我就不干了。我没有办法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 那丈夫后来怎么样了？ 没再见到他，直到两天前在莫斯科，部长把伊森·亨特介绍给我。 不对吧？我听说茱莉亚甩了他。 是的，我也听到过。可是很遗憾，我当时在场。部长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伊森因为极其残酷地杀害了六个外国人被抓起来。 未经批准杀人？ 是。 原来是这样。 再后来，我稀里糊涂到了迪拜，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说，我该怎么说。是我的责任，我能警告他的，我应该警告他，可我没有。人死了。 简和班级明白了伊森入狱的原因，而伯兰特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与此同时，伊森通过自己在兰卡监狱认识的波格丹，找到了一个俄罗斯的独立防御协调人席德洛夫。 你和我堂兄之间有什么协议，那是你们的事，找我买东西就得付钱。 我想你误会了，我不是买，我是卖。 你要卖？哼，卖什么？ 未来。 那个我自己有，谢谢。 我们两国在战争的边缘。 打仗好啊，我能发财。 核战争呢？ 说下去。 我在找库尔特·汉德尔克斯，你可能听说过他，你应该知道他想要什么。我猜他以前八成找你买过。 说下去。 他拿到箱子，拿到密码，现在就缺一颗战术通讯卫星。他从哪儿能搞到？ 知道这种情报的人通常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对于你们政府来说，潜在的恐怖分子等于恐怖分子。 你肯帮我，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 抱歉，我不能帮你。我绝不会告诉你，俄罗斯曾经悄悄地卖了一个淘汰的战术通讯卫星给孟买的电信公司。 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某个独立的第三方 防御协调人， 帮助老朋友， 结交新朋友。 卫星能关闭吗？ 这需要专业技术，一个人干不了。 就这样，伊森利用希德洛夫提供的情报到印度找到了那个可以发射卫星的人。 Bridgenut 花花公子，传媒大亨，表面上看他的整个网络很先进，其实是用非法购买的冷战旧货改装的，包括这颗卫星。汉德尔克斯想用它来发射核弹，得赶在它前面关闭这颗卫星。 要关闭卫星得弄到接入代码， 这要靠你了。 如果我失手，计划就完了。 你能行的。 是吗？我没以前自信了。 摩洛的死我不怪你，他杀死了你心爱的人，这种痛忘不了。 那样感觉好点吗？杀死那些杀害你妻子的人。 人死不能复生。 在伊森的劝说下，简接受了任务，并从布瑞吉纳特那里得到了代码。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亨德里克斯已经启动了核弹的发射装置，而唯一能够阻止悲剧发生的办法就是必须赶在核弹弹头爆炸之前终止整个发射的程序。因此伊森追踪亨德里克斯来到了一家停车场，并和他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亨德里克斯为了给核弹爆炸拖延时间，纵身从高处跳了下去，但是伊森在最后的关头从亨德里克斯手中拿到了核弹的发射装置，并在队员的帮助下终止了核弹弹头爆炸。与此同时，伊森也消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误会。更让人意外的是，伊森告诉了伯兰特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他的妻子朱莉亚还活着，而伯兰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伊森为了保护朱莉亚而营造的假象。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谍战动作片《谍中谍》第四部《幽灵协议》。对于汤姆·克鲁斯的表演，导演布拉德·伯德非常佩服，他曾表示他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很多高难度动作都坚持亲自上阵。我们在迪拜的迪拜塔上有一个场景，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人工建筑物，汤姆就亲自上阵完成了这个镜头的拍摄，坚持没有用替身。我当时在想他真的是疯了，不过对于拍摄电影来说，这样的疯子劲儿是必须的，因为这样的商业片是要取悦全世界观众的，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肯定有人会不满意的。而对于和布拉德·伯德这样的动画大导演合作，汤姆·克鲁斯也显得很开心。他觉得伯德是一个很专业的导演，他在拍摄前总是会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而不是到了现场之后再视情况而定。这样的拍摄风格提高了影片的拍摄效率。另外，影片中布兰特这个角色曾经是被作为代替伊森而设计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汤姆·克鲁斯对再次在银幕上扮演这个超级特工感到厌倦，而制片方只好重新设计了一个人物来代替伊森继续出征。不过最终汤姆·克鲁斯确定再次出演伊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谍中谍》第四部的主题曲，由艾米纳姆与粉红佳人合作的 Won't Back Down。 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各位送上的是《谍中谍》第五部《神秘国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For real, losing tooth and nail, trying to fight it, try to deny it. a bill. What I do it well. Shooting from the hip, yeah, boy, shoot to kill. Half a breath left on my deathbed, screaming F that, yeah, super ill. Baby, what the deal? We can chill, split a half a pill and a happy meal. Fuck a steak slut, I cut my toes off and step on the receipt before I put the bill. Listen, garden tool, to make me introduce it to my power tool. You know the fucking drill. How you juice bags fail, knowing you're disposable. Summer's Eve, Mass and Gale. Sadie's got the mass appeal, baby. Crank the shit, cause it's your goddamn jam. You said that you want your punchlines a little more compact. Well, shorty, I'm that man. These other cats ain't metaphorically why I'm that man. I gave Bruce Wayne a Valium and said, settle your fucking ass down. I'm ready for combat, man. Get it, combat, man? Nah, ain't nobody who's his mom, man. Ass nuts, lines are like moms, cats, cans, cause they fucking go bananas. Honey, I bought that ass. Swear to God, man, these bars can't dance. My show 'em how it's done, spaz like a goddamn Taz, yeah. 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